勇的欢乐三国志第七集上，遇见床上的诸葛亮。 公元两百年，经历了官渡大决战之后，整个袁绍家族就像恐龙一样从地球上面从此消失不见了。于是曹操呢变成了统一北方最庞大的一个势力。 这曹操更强大了哦，但我们的刘备啊也没有闲着。 刘备加上关羽还有张飞他们三兄弟，本来在徐州被曹操打得焦头烂额，总算后来他们重新在古城相聚了。他们选择了汝南这个地方作为据点，重新开始，印了新的名片， 哎呦， 又烫了新的发型， 哇， 准备要重新出发了， 变成骚包啊！ 刘备啊，他就趁着曹操在忙着对付袁绍的时候呢，跑去偷袭曹操的大本营许都。他想要一举直接就把汉献帝从曹操的控制范围内给救出来。曹操一听到这个消息啊，赶快就带了军队从河北赶回来救援，他们双方在壤山展开了会战。 这无可奈何啊，曹操的部队长途赶路，这马呢脚很酸， 马会脚酸， 骑马的人啊屁股更酸， 屁股也酸 啊，简直是兵疲马困哦，一下子就被这精神饱满的刘备部队给修理了一阵哦，往许都的方向节节败退。 不可相信，曹操会输给刘备？曹操从来就没有输给刘备哦。 哎，就是因为曹操啊从来没有把刘备放在眼里，他太过轻敌了 哦， 所以啊他犯了跟袁绍一样的错误。这曹操啊扳手指算一算，哎，这刘备的兵马哎只不过也不过只有两万人嘛， 只有两万人， 那 曹操随便派一点兵也有好几十万啊。 对呀，所以曹操想了一想啊，他决定利用自己人多的优势啊分兵攻之。我先派一支部队啊去偷袭你刘备在汝南的大本营，我再派一支部队啊去抢你刘备的后勤补给粮草。我看你还有多少兵力可以往我许都前进。 刘备本来刚开始呢小胜了一场，他就很兴奋，他带着部队节节往许都进逼过去，他开始唱军歌了。 哎呦，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要 拜 托， 拜托，这卡通歌曲这哪会是军歌， 有的唱就好了，管他怎么歌。反正刘备啊还没有唱到两句就开始收到这个战况的报告了。 报 啊，刘备拆开了第一份 number one 的战争快报， 张张张， 曹操派领的大将夏侯惇率领军队去攻打刘备大本营汝南去了。 哎呀，这刘备跺了一下脚说，这曹操这次真过分，怎么可以这样呢？ 当然可以这样，不然要怎么样，又不是在下象棋。 这刘备回头一看叫了声，关羽二弟， 哟， 你赶快带着部队回汝南去救援。 关某遵命。关羽呢就带了6000个小兵赶往汝南去救援了。刘备啊重新振作起来，啊，再唱一次， 我们是正义的一方， 天哪， 要和20里来对抗， 又来了。刘备只好又停下来，打开了 number two 的战争快报， 将将将将将将将， 曹操派的这个大将军夏侯渊呢把我军的后勤部队团团围住，今天晚上刘备的军队没有饭可以吃了。 哎呀，这刘备又跺了一下脚说，没饭可以吃还得了，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怎么样呢？ 张飞，赶快带6000人马去救援。 是 啊，这刘备啊以前如果把关羽张飞通通派出去，就会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孤零零的很没有安全感。 对， 不过还好啊，现在派完了，回头一看，哎呦，还有个赵云， 哦， 雄赳赳的站在后面。 嗯， 刘备心里很高兴，笑嘻嘻的，嘿嘿，没想到啊，竟然被赵云泼了一盆冷水。赵云说：“报告皇叔， 嗯， 这关张两将军各带走6000军马， 没错， 我们的手上已经剩不到10000人 啊。” 不要说是打许都救皇帝，哎，恐怕连当啦啦队都不太够啊， 啦啦队都不够，怎么办呢？他们正在商量的时候啊，他们的这个帐篷外面，曹军的将军许褚已经率领着大军又来叫阵了。 刘备就说：“叫阵， 嗯， 打仗，好，男子汉大丈夫，我说不打就不打。” 有气魄， 这刘备啊，就请人在营帐里面开萤火晚会， 哎呦， 星光舞会 啊， 装出很热闹的样子。 嗯， 私底下他却叫步军啊，悄悄的先撤退，骑兵啊跟在后面，咯咯咯咯咯咯，也赶快溜， 原来准备要逃跑了。 是啊，这刘皇叔啊，虽然是打仗常常输， 嗯， 不过啊，这开溜啊，却是最内行。 刘备拔寨逃跑。往他自己的这个基地汝南这个方向啊，悄悄的后退着，才后退了几里，正在这边噔噔噔偷偷的绕过壤山的时候呢，忽然轰一声， 哎呦，发生什么事啊？ 壤山上面啊，几千根的火把一起亮起来， 哎呦， 把整个壤山照得像在开演唱会一样哦。 嗯， 满山上的人呢，通通摇着火把呐喊着。曹丞相专门在这里等候刘备将军啊。 哎呀， 说着说着啊，这山上的千军万马拿着火把冲向刘备而来。 哇，这本来刘备还得意的以为自己神不知鬼不觉。 是啊， 哇，没有想到这下子被识破了。 嗯， 身边呢、啊、没有关羽也没有张飞的刘备啊，哦，吓得只好拔出他的双股剑胡乱挥舞，越挥啊越混乱，自己差点把自己的头给砍掉。 哎呦，多保重哦，皇叔啊！ 赵云啊，跑过来告诉刘备说：“赵云替主公断后，主公只管跑吧，不用担心。” 快跑！ 赵云啊，挺着长枪，东挑西戳，杀开一条血路。 嗯， 可是啊，这曹操的将领啊，简直像是闻到血腥味的鲨鱼一样，唰，紧紧追赶着上来，把赵云给团团围住。 啊，现在也没有赵云了，又没有关羽，又没有张飞，这落单的刘备啊、 嗯、 心里非常的慌乱， 哦， 只好一直往山上偏僻的小路逃跑。 嗯， 也不知道跑了多久，总算停下来，他回头一看，啊，总共全部就只剩下自己一个人了。刘备勒住马头，他伸长了脖子听一听左边，啊啊，什么东西啊？ 乌鸦叫啊。 哎呦，还好是乌鸦。刘备又伸长了脖子听一听右边， 嘎嘎， 这什么东西啊？ 青蛙叫。 这山上怎么那么多东西在叫啊？ 嗯， 刘备呢看一看，还好没有什么人类追上来，比较放心一点。他就想找棵树要小便哦。 哪有时间小便啊？ 树上忽然有人大叫一声，刘备纳命来。 哇，这什么动物啊，怎么会说人话？ 这不是动物，这就是人啊。 啊， 曹操的军队埋伏在树上，就像苹果一样，一个一个从树上掉下来。 掉下来吧。 是掉下来了，吓得刘备啊赶快躺在地上装死。 哎呦，又不是碰到熊哦。这刘备啊正在绝望的时候啊，哎，忽然感到哎自己已经被拦腰抱起来放在马上了。 蝙蝠侠还是超人来了吗？ 刘备啊睁开眼睛一看，哎呦，竟然是关羽的特别助理周仓。 周仓， 周仓啊一边挥着青龙偃月刀，一边向刘备报告说：“皇叔请振作，周仓跟关平都来了。” 哇，刘备死里逃生当然是喜出望外，可是他发现周仓用的这把刀竟然就是关二弟用的青龙偃月刀的时候，心中有了不祥的感觉，大吃一惊，赶快就抓住周仓的领子问他说：“周仓，关二将军到底怎么样？他的刀为什么会在你的手里面？” 周仓啊就报告说：“皇叔请你不用担心， 我很担心， 关羽将军啊赶到汝南我们的大本营的时候，发现 大势已去。广儿将军这才知道啊，哎呀，曹操对我们早已经有了防备，所以啊，他马上叫我跟关平赶回来保护皇叔。 你还是没有解释青龙偃月刀的事啊。 哎呀，关二将军怕我跟关平势单力薄，所以呢，这把青龙偃月刀是他借给我的啦。 好想靠一把刀混一下。果然哦，这个关平呢，一方面就撑起了关字号的大旗子，再配上周仓呢，在那边挥舞着青龙偃月刀啊，真是把曹军吓得以为关二将军本人出现了。 哎呦，见在人在， 纷纷啊拔腿就跑。这一下呢，才算让刘备这一伙人摆脱了曹军，逃啊逃，逃到了汉江的边上。 哎，刘备只顾着自己跑哦，那他那些兄弟关羽、张飞、赵云怎么办呢？ 关羽、张飞、赵云他们每一路人马呢，通通都被曹操以多欺少，打的是落花流水啊。不过他们总算呢，也都一路重新找到了汉江边上来，跟刘备重新会合了。 刘备啊，一一点名，关羽 回来了， 张飞 回来了， 赵云 回来了，周仓。 怎么会这样子呢？ 周仓刚刚救人，心里很紧张，现在在闹肚子啊。 好，人回来就好，很好，刘备很满意，一个都不少。 将军们的确是一个都不少，小兵啊少了很多， 哎呦， 剩不到1000个。 哇，好惨。刘备啊，好不容易有了汝南这个小小的地盘儿，竟然呢、又被曹操给占去。 哎， 刘备啊，看着天空发呆了很久，才转过身来，对着身边的人说：“这大概就是我的命吧。哎，你们大家都是人才，可惜跟随了我这个倒霉鬼。 哎呦。”不但做不了大事，连你们的才华都被埋没了。各位好兄弟，你们还是各自去投靠新的老板，给自己找新的出路吧。说刘备是倒霉鬼呢，就要回顾一下他的倒霉史。这刘备啊，一到了徐州，州长陶谦就死掉了， 晦气。 好不容易呢，刘备自己当上了徐州的刺史，没有做多久啊，徐州就搞丢了， 倒霉。 曹操呢，提拔了刘备当了皇叔，还当了豫州牧，结果刘备跑去签什么反对曹操的宣言， 自己找死。 刘备只好逃到了袁绍那边去，袁绍马上就死得很惨。 天哪，扫把星。 自己呢，就在汝南了。刘备想要自立门户，现在要落得这种逃亡的下场， 唉，白做工。 难怪刘备啊，要怀疑自己在名字登记的时候是不是写错字啊。刘备，刘备是手气很背的那个背吧。 我看刘皇叔也改叫刘眼泪好了。 刘备真的是很倒霉，可是他的弟弟关羽就鼓励他说：哥哥，你不要老是说这种没有元气的话嘛。 什么话？难道关羽是留学日本回来的吗？什么没有元气的话？ 哥哥，你要知道，以前汉高祖刘邦跟项羽在打仗的时候，这刘邦也是一直输啊。刘邦哦，就只有到最后打赢了最后的一战，就当上了汉高祖啊。 哦， 我们虽然常常输，可是我们输的并不是最后一战啊。我们只要努力再打就是了嘛。 哦，关羽这么一说啊，大家通通用力的点头。 说嘎说嘎。 天哪，原来全部都是留学日本的啊。整个刘备的阵营啊，不但没有人要跳槽，大家还反过来安慰刘备。这时候啊，刘备的谋士孙乾啊，跑去看了看路标 啊， 又对了对地图、 哦、 他很兴奋地跑回来说：皇叔，我们已经到了荆州，这里是刘表的地盘了。这刘表啊，坐拥荆州，统领9郡，兵强粮足。再说 刘表姓刘，主公刘备你也姓刘， 哦，好聪明， 你们通通是汉室宗亲，所以你何不去投靠他呢？ 啊，投靠别人也许很丢脸，可是刘备现在小兵剩不到1000个，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嗯， 他只好派了这个孙乾呢去求见荆州牛表。 牛表， 牛表， 牛表， 请他呢跟牛表表明啊他投靠的意愿。 嗯， 这荆州牛表一听说刘备要来投靠自己，而且还带着关羽、带着张飞、赵云这几个有名的大战将，牛表觉得很高兴啊，准备呢就要大开荆州的城门来欢迎这几个人。 这个时候啊，荆州有个愤愤不平的将军叫蔡瑁。 蔡瑁 这个人啊，赶快去把牛表拉到旁边去，对着牛表说：“这个刘备啊，投靠过吕布、曹操，又投靠袁绍，结果每次都落跑。这个人的忠诚度啊，大大的有问题耶。 有问题， 而且啊，刘备处处跟曹操作对，真是曹操的眼中钉。 嗯。” 如果我们收留了刘备，曹操不是正好有借口攻打我们吗？我建议啊，不如把这个孙乾的头给砍了，送给曹操，顺便我们跟曹操交个朋友。 他们两个讲得很高兴，孙乾在旁边偷听啊，听得头皮发麻。可是他想到了刘备的未来，只好勇敢地走上前一步。他对着刘表说：“刘表州长，我们的汉献帝他姓刘， 是 刘表先生你也姓刘 ？Of course， 我们刘皇叔刘备他也姓刘。 哎呦，这么巧啊！ 这曹操他整天就欺负汉献帝，作威作福。我们刘皇叔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姓刘的刘氏宗族哦，更是为了全国的老百姓。 哎呀， 刘表州长 是 你。”就是全天下姓刘的人的精神领袖， 领袖，领袖，我们伟大的领袖。 你的确是我们伟大的领袖，你是姓刘的人最大的光荣。 是， 你千万不能够舍弃姓刘的皇帝，更不可能伤害你姓刘的好兄弟刘备，而跑去拍那个姓曹的人的马屁，你说对不对？ 这一句话说到刘表的心坎里去了。因为这刘表是个重视形象的人， 对， 他第一次啊听见有人把他说成是姓刘的表率， 我也没听过。 他马上决定，这别人不帮助刘备无所谓， 无所谓， 可是呢，我刘表这个刘氏的模范生啊，再不帮助刘备啊，哎呀，真是没有脸再姓刘， 没脸了。 本来啊，这蔡瑁还有话要说，但是啊，这刘表马上喝止蔡瑁， 哦， 他立刻啊出城迎接刘备。哇，这刘备啊一见到刘表，马上紧紧握住刘表的手，喊了一声“表哥”。 怎么会是表哥呢？ 刘表大哥啊。 哦，刘表大哥就叫表哥。好，那刘表呢就握住了刘备的手，喊了一声贝蒂。 那怎么会又是贝蒂呢？ 刘备小弟简称贝蒂啊。 刘备说，我们刘家何其幸运， 哦， 出现了像你这样子的一代伟人 啊。刘备为了要活命实在是太谄媚了。 刘备啊到了荆州啊，表面上呢虽然受到刘表热情的接待，不过啊他的这个处境啊其实很尴尬 哦， 表现得不好不行， 嗯， 表现得太好也不行 啊。这什么话？为什么表现得太好也不行？ 就举个例子来说吧， 嗯， 这刘表啊在江夏的部队发生了叛变， 是， 这刘备啊就带着关羽、张飞、赵云去帮忙平定。 哦，这个很上道啊，人家刘表供你吃供你住，你们当然应该出一点力气咯。 刘表啊当然又觉得很好， 嗯， 他说，贝蒂，你实在太厉害了， 是是是， 我们荆州这个地方强敌环绕， 哦， 难有 南越国。 南越国。 西北有汉中张鲁。 汉中的张鲁。 广东有东吴孙权。 东吴是孙权。 虎视眈眈，不用翻译。每个邻居都害我鼻塞。不晓得可不可以拜托你 干什么啦哟。 刘备听啊，他就很上道的说啊，没问题，南越边界我请张飞去镇守，汉中边界我派关羽去镇守， 好， 东吴边界我让赵云去镇守， 太好， 你家大门就让我刘备来镇守。哎呦， 这么好， 表哥， 哎呦， 这样你可以安枕无忧，不要再鼻塞了吧。 刘备啊，这么认真，这么诚恳，刘表的确是非常的高兴。问题是那个蔡瑁，他可不爽了。 有什么不爽的呢？ 蔡瑁一想，国防重镇全部都被你刘备给把持在手里，那我们荆州原来这些将军还混个屁呀！ 哎呀，当米虫嘛，有什么不好呢？ 你叫他们去当米虫啊，你真的很没有国防知识哎。 嗯， 这当中牵涉到很大笔的国防预算，而且还有军中的升迁管道，谁甘心去当米虫呢？ 哦， 这蔡瑁就决定要动用自己的裙带关系，他跑去找他的姐姐，也就是刘表现在的太太蔡夫人。 哎，刘表的太太叫刘夫人啊，怎么叫蔡夫人呢？ 他们那个时候都这样啊，女人姓什么就叫什么夫人，那不然刘备那两个太太也叫做甘夫人跟糜夫人啊。 哦，原来如此啊。 对呀，如果通通都叫刘夫人，晚上都会上错床，你知不知道？这蔡瑁呢，就跑去找他姐姐蔡夫人说，姐，这刘备啊，在我们荆州的地位越来越重要了。 嗯， 他还在荆州城里面结交各方的势力， 哦， 这根本摆明了是不安好心，将来啊一定会在我们荆州搞政变， 哎呦， 搞到我们大家全部都无家可归了。 哦， 蔡夫人听了以后啊，吓一大跳， 嗯， 赶快跑出去买了一套性感内衣。 这是什么反应嘛？ 你等着看哈。 嗯， 到了晚上呢，刘表正要上床睡觉了，这蔡夫人啊就穿上了这套性感内衣， 哇， 全身用香水喷的蚊子都会昏倒啊。蔡夫人呢就很撒娇的对牛表说，小表表， 肉麻死了， 你没有听过夫人政治吗？什么肉麻，嗯，这事关权力斗争，再肉麻也要全力以赴嘛。这蔡夫人啊就开始全力以赴的撒娇了，她对着牛表说，小表表，我们荆州城里面有好多人都收到了刘备他的礼物耶。 嗯， 大家都很喜欢刘备哦。 很好啊， 你又把军队通通都交给他们刘关张三兄弟来管理，刘备他会不会太红啦？ 嗯， 我劝你哈，把刘备他们通通都外放到新野去，那个新野啊离我们荆州城好远好远哦，把他们放过去嘛，小表表，你说这样好不好？ 哎，这个老刘表啊，才吃了两颗50毫克的威尔刚，偏偏蔡夫人竟然穿着性感内衣大谈政治， 这不是很好吗？ 哎呀，你在约会的时候谈什么中美贸易谈判WHO WTO TMD， 哎呀，听了真是 ATO 啊！ 什么是 ATO？ ATO 啊！哎。这搞得这刘表好不容易燃起的热情，宛如被浇了一盆冷水，唉，兴趣全没了。这刘表啊，就很不耐烦地对蔡夫人说：“刘备是好兄弟，你不要这么疑神疑鬼的啦。” 好兄弟，蔡夫人就说了：“小表表，你这个呆瓜！ 哎呦， 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兄弟，都给你一个人碰到。”蔡夫人心里面很不爽，她一赌气啊，就跑到洗澡间去把身上的香水全部都洗掉了， 哎呦， 又把性感内衣换掉，穿上了欧巴桑穿的睡衣， 哎， 他们两个人呢在床上背对背翻身各自睡觉，开始磨牙齿，磨的床底下的老鼠通通都逃走了。 哎，这刘表啊磨了一个晚上的牙齿，隔天起床啊一大早正好这刘备啊就骑了一匹漂亮的骏马过来， 哦， 一问之下知道原来啊那是刘备替刘表去讨伐江夏叛变的部队的时候啊得到的一匹名马， 名马 叫做 地鲁马。 地鲁马。 刘备一看到刘表就翻身下马，很恭敬地说，表哥，我特地把这匹马洗刷得干净干净的送来给你。 哦， 这刘表骑着刘备送的地鲁马感到很安慰。哎，昨天晚上为了你刘备跟老婆吵架，浪费了两颗威尔刚，本来觉得有点不太值得，可是啊，看刘备这么有孝心啊，哎，总算啊，让这刘表觉得很安慰。 是啊，这刘备真的是表现得很忠诚啊。 问题是啊，人红就会惹是非啊。 哦， 这骑着刘备送的这地鲁马，这蔡瑁看见了。 又是蔡瑁。 蔡瑁气呼呼的跑来对刘表说，主公，你知道这是有名的地鲁马？ 对啊对啊，很有名啊。 这种马你不知道，它就是传说中有名的扫把马。谁骑上这只扫把地鲁马，谁就会倒霉啊。 真的哦， 当初江夏的叛军的领袖就是骑了这只扫把马，才会被这个扫把的刘备给杀死的。刘备现在把马送给你，哎呀，恐怕是害死你吧。 蔡瑁这几句话让刘表的脸色都变了。 嗯， 因为刘表这个人年纪渐渐大了，对这种有关死亡的事情啊很敏感，他心里面呢就对刘备不太满意了。 哎呦，怎么这么迷信啊。 第二天呢，刘表就叫人把这匹地鲁马退还给刘备。他不但退还了马，而且真的就照着他的太太蔡夫人所做的建议啊，把刘关张赵这些人全部都下放到离荆州很远的那个偏僻的新野去驻守。 哎，这人要背的时候啊，你不要说名字叫刘备啊，连送匹马都有事啊。 是啊， 现在刘备的马不但送不出去，自己啊还被一脚踢到这个鸟不拉屎鸡不生蛋的新野这个地方去了。刘备啊，从公元201年起啊，开始到了新野，努力的服务民众哦，定期每周一次啊，跟新野的市民召开与市民有约沟通大会，来了解民怨，并且啊，还有电视转播。 是是是， 新野的老百姓啊，都很喜欢他。这刘备啊，倒也乐在其中哦。 嗯、 所以呢，这一伙人呐、啊，就这样子寄人篱下，刘备啊。也从一个41岁的武将啊，变成了一个47岁的乡下欧吉桑。 刘备变成欧吉桑了，真是岁月如梭啊！ 哎，把纠结的你洗干净，纠结的鬼啊！ 哎呦， 西元207年，刘备的太太啊，甘夫人在新野为刘备生下了第一个儿子。 我 刘禅， 嗯， 小名阿斗 啊。为什么叫阿斗啊？ 哎呀，因为甘夫人在怀孕之前啊，曾经做梦啊， 嗯， 梦见啊，她吞下了天空中的北斗七星。 哎呦， 哦，所以就叫做阿斗。 这甘夫人的嘴巴那么大，把北斗七星都吞下来了。他们啊，送了红蛋去给刘表，刘表一看到红蛋啊，听说刘备生了个儿子，心里面不禁有一点感慨。 嗯， 刘表心里面想说，啊，我把刘备赶到新野去都已经6年了，他呢就一直乖乖地待在新野这个地方，就算当初刘备真的有想要叛变，现在6年过去，应该也已经没有什么志气了吧。 对呀、啊、 再怎么说我们大家都是刘氏的宗亲。 嗯， 这刘表为了要恭贺刘备喜获麟儿，就邀请刘备啊从新野过来荆州喝杯酒。 嗯， 他们两个人久未会面了，酒过三巡之后呢，刘备就开始跟刘表说起爸爸经来了。刘备啊抱怨说，现在他常常要3更半夜的起来泡牛奶、啊、 哎呦，原来这刘备的甘夫人也是会用脚就可以泡牛奶的。 什么叫做用脚泡牛奶？ 哎呀，他用脚踢踢刘备，牛奶就泡好了。 这刘备啊就说他实在很羡慕刘表，刘表的两个儿子都长这么大了，他可以不要再烦恼了。 嗯， 没有想到不提儿子还好，一提起儿子，这刘表呀就皱起了眉头说， 嗯， 哎呀，贝蒂呀，你不知道儿子长大以后很麻烦哦。 怎么啦？ 我们家那个老大叫做牛琦， 大公子刘琦， 这个老大呢是我死掉的那个太太生的， 是 个性很柔弱， 嗯， 其他还不错， 嗯， 我另外有一个老二叫做牛虫。 哦，二公子牛虫。 牛虫，牛虫是现在我这个老婆蔡夫人生的。 嗯， 最近呢，我为了接班人的人选呢，搞得一个头两个大。 哎呀，怎么不是一个鼻子两个大呢？是一个头两个大，怎么说呢？ 我想要宁老二当接班人，我又怕废长宁幼有违一般的惯例。 哦，废长立幼不好，既然如此，那就立老大吧。 立老大，哎呀，贝蒂呀， 嗯， 你都不知道，现在蔡夫人也就是老二的妈妈，她的势力很大呀。 嗯， 我如果把国家交给老大牛奇，将来一定会有问题。 哎呦，怎么你们刘表家的问题跟以前袁绍家的问题完全一模一样啊？ 哎，刘表就说了。这件事呢，整个荆州城里面我没有人可以商量哦。 嗯， 好不容易贝蒂你来了，赶快替我想想办法吧。 刘备啊，看到六年过去了，刘表啊却还是对他这么重视， 而且鼻子也还是一样酸。 是，他们的耳鼻喉科医师很渣。这刘备啊大受感动哦，他热心的把袁绍家的故事啊都分析给刘表听哦，并且啊做结论说，表哥， 嗯， 你千万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可以废长立幼 哦， 不然你们家的命运啊会沦落到跟袁绍家一样的命运 哦。这刘表就问了， 那蔡夫人他们家的恶势力怎么办呢？ 刘备就说，你是老板啊，你可以慢慢的削弱他们的权力，为老大刘琦将来接班预先铺路啊。 哦，这刘表听了以后啊想了一下，重重的点了点头。 嗯，刘备啊这么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没想到啊蔡夫人竟然在屏风的后面偷听 啊。这蔡夫人还会搞窃听啊？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刘表的年纪越大，蔡夫人就盯得越紧。她很怕刘表啊背着她在搞别的花样哦。嗯，六年前啊，这个好不容易把刘备送到遥远的边境去放牛吃草， 嗯， 没想到啊今天刘备竟然又大拉拉的回到荆州城来了，而且啊一回来就搞斗争。这蔡夫人啊听得实在是咬牙切齿，竟然忍不住咔嚓一声。 发生什么事？ 他把屏风咬出一个缺口来了， 吓死人了。 刘备啊回头一看，看见了屏风后面啊蔡夫人怨恨的眼神跟大大的牙齿，吓了一跳。哇，刘备立刻知道啊自己酒喝多了，说错话了，急急忙忙啊说要去上厕所， 嗯， 往脸上啊一直泼冷水，好让自己清醒一点。 嗯， 这刘备啊看着镜子里面啊自己一副中年人发胖的身材，啤酒肚，酒糟鼻， 哎呦， 他眼睁睁的啊看着人生啊都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竟然呢还在寄人篱下， 嗯， 看别人老婆的脸色过日子。 哎， 刘备想到这里啊，酒精啊又发挥了作用，他感伤的哭了起来。 哎呦，哭起来了。哎，很多偶机上真的这样子，喝了酒就很爱哭。 这刘备啊边想边哭， 嗯， 哎，当初立志要在马上打天下， 对， 建立不凡的功业。 是啊， 没想到最后竟然小鼻子小眼睛的窝在这里喂奶换奶包尿片，什么事都没有做成，平白长了一肚子的肥肉。我的生命到底在干什么呢？ 哎呀，他得的这个是中年男子症候群，大家都一样了。 中年男子症候群也就算了，我现在竟然被一个凶婆娘一瞪，就吓得躲到厕所里来哭， 这是有点烂了。 刘备啊，越想越觉得委屈，越想越觉得自暴自弃。 嗯， 他也顾不得什么社交礼仪哦，跌跌撞撞的走出厕所，就沿着脸向刘表告辞再见，骑上他的扫把地鲁马，回新野去了。 刘备虽然流下了男人的眼泪，可是并不能够解决任何问题。 嗯， 这六年来，蔡夫人对刘备一直都在小心提防，现在刘备竟然敢犯了政治界的大忌讳，介入了荆州接班人的决斗中，蔡夫人对刘备忍无可忍，她找来了弟弟蔡瑁，想了一个办法来对付刘备。 哦，怎么对付？ 蔡瑁呢，就趁着牛表在重感冒躲在家里面休养的时候啊，故意召集了荆州九郡42州全部的官员， 嗯， 说是要在襄阳这个地方举办一场政府官员的联欢晚会， 嗯， 而且呢，就说牛表重感冒不能够出席， 嗯， 所以特别跑到新野去请刘备啊代为主持这个官员的晚会。 这刘备啊，当然知道啊，这蔡夫人跟蔡瑁这一帮人呐、啊，对自己是积怨已久，恨不得除之而后快哦。 嗯， 什么重感冒，我想是鼻窦炎，什么联欢晚会，大半都是暗杀大会。啊，这刘备只想在家里抱儿子啊。可是啊，关羽就说话了。 这关羽啊，陪着刘备在新野熬了六年了，憋都快要把他憋死了。 关羽就说，大哥，他们既然要杀你，一直躲也没有什么意思啊。 什么话， 躲得了今天，躲不过明天。 哎呀，偏偏那个张飞啊也在旁边大吼大叫，不要再躲下去了，再躲你爷爷张飞都要发霉了。关二哥， 嗯， 我们两个现在就杀进荆州城去，杀得他妈妈还有他爷爷他祖宗18代全部都片甲不留。 刘备啊，看关羽跟张飞这个样子啊，实在也受不了，马上要杀人了。 对呀， 刘备知道啊，再躲啊也不是办法。 嗯， 可是啊，他实在不敢让关羽跟张飞出动，不然呢、啊，情况一定会失控哦。 对对对， 他看看大家，最后呢，指定了赵云带着300个随身护卫，跟刘备啊一起去参加联欢暗杀大会。 这刘备带着赵云还有300个随身的护卫，浩浩荡荡来到了襄阳，蔡瑁就率领着文武百官出来迎接。 嗯， 表面上蔡瑁对刘备当然是表现得很客气，实际上呢，蔡瑁早就在襄阳城的东门派了蔡和，南门派了蔡中，北门派了蔡勋， 哎呦， 他们蔡家的兄弟全部都率领着军队暗中埋伏在襄阳各个重要的出口，准备要把刘备给宰了。 等一下，你说东门、南门还有北门都有一些蔡胞兄弟在埋伏， 是是是。 哎，那西门呢？难道西边没有门吗？ 西边怎么会没有门？西边是没有路 哦。 西边啊，有一条潭溪， 嗯， 这潭溪上面连个桥都没有，根本没有路可以走， 哦， 所以啊，不用麻烦去派什么蔡胞兄弟埋伏了。 当天呢，啊，联欢大会开始，场面呢，啊，非常的盛大。由刘备啊担任主席，然后呢，官员依照等级依次入座。 嗯， 这赵云呢带着剑啊就站在刘备身边担任侍卫官，荆州的步兵总司令啊还有骑兵总司令呢都过来请赵云啊到大厅外面的武官席去用餐。 对啊， 这赵云啊坚持不肯 啊， 场面啊弄得很僵，所有的官员呢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刘备。 刘备被大家这样子看也没办法， 嗯， 只好嘱咐赵云啊就到外面去跟大家一起吃饭。 哎呀，这明明是计，我要保护你呀， 没办法呀，大家都在看着我们呢。这赵云无可奈何啊，就跟着这两个什么骑兵总司令、步兵总司令就出去了。 嗯， 赵云一离开了会场之后，刘备只剩下自己一个人呐，更加的是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生怕一个不小心就被人家给宰了。过一会儿呢，他实在是太紧张了，就借口说啊，他要站起来跟各个部会首长一一的敬酒，走动走动。 嗯， 他这一走动啊，就要找逃走的机会了啊。正在那边焦急的时候啊，忽然有人从背后抓住了刘备的肩膀。 干嘛？ 喊了一声，刘皇叔。 嗯， 刘备吓得一身冷汗，回头一看，哦，荆州的国策顾问一级啊。 国策顾问一级，他想干什么啊？ 一级呢，就对刘备挤挤眼睛，嗯，然后呢，指一指厕所。 嗯， 自己就跑进厕所去了。 哎呦， 刘备啊，赶快跟着一级进了厕所去。 干嘛？好诡异啊！两个人进厕所， 不是要贩卖毒品了？这个一级虽然在荆州做官，可是他对刘备啊一向都很有好感，他就假装呢跟刘备并排小便。 好诡异！ 一边小便啊，一边偷偷的咬耳朵，他就告诉刘备说：“我们荆州的蔡瑁现在就要杀你了。”襄阳的东门、南门跟北门啊，都埋伏了杀手，你赶快从西门逃走吧，刘备。 哦，刘备听了大吃一惊哦，打了一个冷战哦，匆匆忙忙急得要拉上拉链啊！ 拉怎么啦？ 拉得太猛，差点重要部位受伤。 小心一点啦。 刘备啊，也没有机会通知赵云哦，就立刻踩在一级的背上啊，从厕所的窗户爬出去，连跑带跳冲进马房。找到他的地卢马，飞身上马，也不管管理员要跟他收停车费，硬是闯破了栅栏。 哎，等一下，等一下，停车费180块钱啊！你撞坏这个栅栏3000块，一共是3180块钱，不要跑！ 啊、这刘备呢，还还得了这么多钱？往西门的方向奔腾而去哦！这收不到钱的管理员啊，连忙跑进来报告蔡瑁。报告蔡将军，3000188880元。哇，这蔡瑁才不管他多少钱，他一进听见刘备跑了，一声口哨， 哎呦， 二话不说，500名特勤人员立刻一二一二一二一二小跑步赶去追赶刘备。 你们一二一二一二，我就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刘备就骑上了地卢马，哒哒哒哒哒往西门跑过去。 好干哦， 碰到前面一条潭溪。 嗯。 溪流宽15公尺，水流又很急。 哇！ 刘备想说跨不过去，再走回头路吧，却听到后面的追赶的人声，通通都是蔡瑁的追兵过来了。 哇！那怎么办呢？ 眼看着蔡瑁的追兵越来越逼近了，刘备一夹地卢马，硬着头皮往前冲过去。他想要试试看是不是地卢马能够涉水过潭溪，没有想到才走了几步，这个地卢马只剩下一个马的头浮在水面上。溪水啊，已经淹到了刘备的大腿了。 哇，完蛋了，刘备要死在这条名不见经传的小溪。 刘备对着地卢马说：地卢啊地卢，人家都说你是扫把马，会害死你的主人，我不信，我骑了你6年了，到了今天我果然要被这个扫把马给害死了。 这只地卢马从小就恨人家叫他扫把马。 哎呦，这个马也有心声啊。 对呀、啊，我地卢马出身名门， 是是是， 想我爸爸曾经是国际骑术大赛的冠军马。 哎呦， 所谓人争一顿饭，马争一口气， 没有这个说法吧。 我地卢马从小被人家当瘟神一样送来送去，没有人真心喜爱我，只有你这个刘备。一骑就骑了我6年， 是是是，干什么？ 人说10年修得同船渡，一夜夫妻百事恩，更何况我们是相处6年的主人跟马。 你这一骑地卢马怎么那么博学啊？ 哎呀，我地卢马今天不表现给大家看一下，一定会被当成无情无义的烂马。想到这里啊，地卢马竟然发起威来了。他又叫又跳，显得到处是一片水花。 哎呦，刘备觉得很绝望啊，都要死掉了，碰到这个地卢马，不但害死主人，还在发神经病呢。 哎，刘备正打算自己跳进溪水游泳逃走的时候，突然间，地卢马纵身一跳，哦，天哪！刘备连马带人在空中飞了起来，这一跳啊！这匹马足足跳了15公尺，刚好跳过了潭溪，飞到了潭溪的对岸，破了地卢马的这个世界跳远的冠军的记录。 哇，这刘备骑着地卢马飞过了潭溪，风在耳边呼呼的吹，云朵从脚底下飘过去，刘备觉得好像在做梦一样，他完全都不敢相信，抱住了地卢马，在潭溪的另外一个岸上呢，又亲这个马，又拍这个马。这个时候啊，蔡瑁带着500的特勤部队，刚好就赶到了溪边。蔡瑁在那边研究，怎么都研究不出来，这个刘备到底怎么跑到了潭溪的对面去？ 嗯， 蔡瑁还不死心，他隔着这个潭溪，装模作样的问刘备说：“刘皇叔， 大家吃饭吃得很高兴啊，停车费也不过只有3180块，我会替你付啊，你何必落跑呢？ 刘备的心脏还扑通扑通扑通的跳啊，这勉强啊换顺了气。他问蔡瑁，我自从到荆州跟你无怨无仇，你为什么要害我？ 我要害你？蔡瑁装出了很无辜的表情说，没有啊，我没有要害你啊。蔡瑁转过头去问他后面这500个特勤部队说，你们有没有人要害刘皇叔啊？结果这500个特勤部队赶快把手上的弓箭通通都藏到背后去，一起摇着头说，没有啊，我们都没有啊。 哎呦，还真训练有素啊。 蔡瑁就说，刘皇叔你看你太多疑了，没有关系，我现在就派独木舟到对岸去帮你接回来吃饭好吗？ 别傻了。刘备笑了笑说，我又不是白痴又不是笨蛋。他一抖一抖这个绳子啊，地鲁马就很神气的转过脸去哦，把屁股对着蔡瑁。 这么没礼貌。 蔡瑁啊知道骗不下去了，立刻一挥手，500名特勤人员啊后面的弓又拿到前面来了，所有的人啊立刻搭上了弓箭开始射击。无奈啊这距离啊实在是太遥远了，远超过弓箭的射程哦。刘备啊跑了跑停了下来，对蔡瑁做了做鬼脸，他大叫着，哎射不到，哎射不到。 哎呦， 蔡瑁啊无可奈何，狠狠的往檀溪吐了一口口水，卡呸。哦，你卡呸，没有想到这地鲁马很有人性，他也回敬了蔡瑁一个屁，载着刘备扬长而去。 经历了这么千钧一发的险境，刘备他一个人现在就骑着地鲁马沿着檀溪的岸上乱走啊。 诶，他不赶快回去找他的兄弟吗？大家一定都很担心吧。 刘备当然知道大家都很担心他，可是他望着檀溪的溪水潺潺的流过，忍不住发起呆来了。 唉，为什么我刘备这一生过的都是这种投靠、流离、忍让、逃避以及被追杀的生活呢？ 刘备就拍一拍地鲁马的脖子，他对地鲁马说，地鲁啊地鲁，这么多年来你都被当成是一匹很有名的烂马，我呢被当成是一个很有名的烂人，吃一顿饭都会被人家追杀。今天你载着我飞渡了檀溪，总算是露了一腿。 Yes， 从此以后地鲁马你算是重振了声威，洗刷了你的冤名了。你这个烂马变成了英雄马，而我刘备这个烂人呢，唉，这什么东西啊。 这地鲁马也陪着叹气啊。刘备的地鲁马一人还有一只马相对的在溪边泡茶叹气。 泡茶就不必了吧。 忽然呢、啊、一阵小孩的笑声啊传进刘备的耳朵里面。这刘备转头一看呢、啊、哎，是一个很可爱的牧童骑在牛背上。 这牧童啊就看着刘备笑嘻嘻的开始唱，嘿刘备刘备，比不上一条棉被，嘿地炉地炉，比不上一个茶壶。哇 rap。 刘备望着这个牧童啊心里暗暗称奇，想说荒郊野外一个牧牛的小鬼怎么会唱黑人的 rap， 又认得地鲁马还认得我刘备。想到这里啊刘备就对牧童深深的一鞠躬，他说，Hey man， 小朋友，你怎么会认得我这匹马是地鲁马呢？ 这个牧童就回答刘备说，你这匹马很有名啊，我的师父在教动物学的时候在黑板上面有画过，所以我一眼就认出来了。 刘备啊吓一跳，他觉得这个小朋友啊实在是大有来头。所以他就追问说，哎，小朋友，那你也认出我是刘备的啊？难道你师父上课的时候也画过我，也提过我的名字吗？ 没有啊。 你又不是动物，我师父怎么会画你呢？ 哦，原来你们是动物系的啊！我刘备想了想说，哎，那你怎么知道我叫刘备啊？ 你刚刚自己叹气叹那么大声，一直讲我刘备，我刘备，我当然知道你就是刘备啊。 哦，原来如此啊。这刘备啊就问这个小朋友说，小朋友，你谈吐如此高明， 对呀， 想必你师父更厉害吧，拜托你带我去见见你师父好不好？ 听到这里啊，那个小牧童嘻嘻一笑就说了，嘿，我来跑，你来追。地鲁马上是刘备，水牛背上是领导背。 哎呦！ 小牧头一唱完啊，就用脚一夹水牛，咕噜咕噜，骑着水牛就跑掉了。 哦，刘备啊，赶快也一夹地鲁马，紧紧的跟了上去，嘟噜嘟噜嘟噜，一牛一马一小一老跑了一阵子，来到一个小木屋的前面。牧童啊，竟然咻的一下跳下了牛背，推开木屋的小门。一溜烟的钻了进去，哎，就再也不出现，只留了一只牛在外面安静的吃草。 刘备这下子可有点犹豫了，他看着这栋神秘的小木屋啊，担心会不会又是一个陷阱。他正不知道到底要不要走进小木屋去的时候啊，木屋这个门的背后响起了一个声音。 嗨，刘皇叔 ，Welcome 来到我的小木屋。My name is 徐叔，我想考考你算术。 哎呦，这个徐叔也会 rap， 他们这对师徒真厉害。还好刘备刚才已经见识过牧童唱 rap， 现在呢，刘备很镇定的在马上面行了一个礼，对着木屋的门板说：“原来是徐叔先生，希望你能够对我赐教。” 不敢不敢，这徐叔啊躲在门后面，他问刘备说。刘皇叔， 是， 请你算算看，在官渡大决战之前，是袁绍的兵多还是曹操的兵多？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刘备说，不需要算也知道，袁绍的兵啊，比曹操那个时候是多了好多倍。 很好，那门后的徐庶又问了，曹操的兵比袁绍的兵少了很多，那官渡大战为什么袁绍输，曹操赢呢？ 这个嘛，刘备想了一下就说，这是因为有一个叫做许攸的人阵前倒戈，他帮曹操出了点子，把那个袁绍的粮食全部都烧光了。 太好了，太聪明了， 谢谢。 徐庶继续又问，那后来的昌平大战，袁绍的兵力还是比曹操多很多，那为什么曹操又打赢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嘛，刘备就回答了，那是因为啊，有一个叫做陈玉的人，这个陈玉帮曹操设计了一个像电脑洗车中心一样厉害的十面埋伏的作战计划。 太聪明了， 谢谢， 太厉害了。 谢谢。 徐庶啊，接着又问，那袁绍死了之后，他的两个儿子逃到遥远的辽东去，为什么曹操啊不费一兵一卒，辽东的太守啊就自动把袁绍的两个儿子的头砍下来送到曹操的手上呢？ 这件事情你也知道啊，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刘备想了一下就说，听说是有一个叫做郭嘉的聪明人，郭嘉在临死之前帮曹操出了一个主意，郭嘉告诉曹操一定要按兵不动来跟辽东的太守表示友好。结果这个辽东太守真的就如同郭嘉所预料，自动把袁家的两个儿子杀掉以后来回报曹操的友好态度。这个郭嘉临死之前头脑还这么清楚，真是料事如神呐、 啊！耶、yeah, ，太厉害了，刘皇叔。 嗯， 徐庶听完之后啊，就笑了笑说，曹操靠着许攸、程昱、郭嘉这些人的头脑啊，这么强盛的一个袁绍家族杀的是一干二净啊。 徐庶先生，你说的真对。刘备就接着说了，只要是头脑好的人，那他的敌人不管是力气再怎么大也不值得害怕。 所以背后的徐庶接着就说了，刘皇叔，那你所有的头脑通通放在哪里呢？你的许攸、程昱、郭嘉又躲在哪里呢？ 啊，被徐庶这么一问啊，刘备整个人呆住了，好像突然被闪电打到一样。刘备的心里面想，对呀、啊、我的手下虽然有关羽、张飞、赵云这样子的猛将，可是 这等于是一个四肢发达的人，我军的头脑到底在哪里呢？ 一直躲在门后的徐庶啊，又继续说：刘皇叔，你已经在新野蹉跎了6年，你的人生还有几个6年呢、啊？ 对呀、啊，你说的太对了，一语惊醒梦中人。刘备翻下了地炉马，很用力的啪啪啪拍着木门，大声喊着：“徐庶先生，徐庶先生，你的见解这么高明，你就是我军最需要的头脑啊！你快出来吧，徐庶先生。” 哦，刘备拍得这么用力哦，差点没有把人家的门板给拍破。 嗯， 没有想到刘备这么的真情流露啊，这个徐庶啊还是不开门。 哎呦， 徐庶说：“刘皇叔，你太抬举我了，你如此看得起我，我先说件事，你先看准不准，再决定你要不要请我吧。” 求之不得，求之不得，徐庶先生，你赶快说。 徐庶说：“你知道你骑的那匹马是专门给主人带来厄运的那种地炉扫把马。” 这可我已经知道了，那我要怎么办呢？ 徐庶说：“刘皇叔，那你不妨把这匹马送去给你手下随便哪个小兵骑一骑，等这个小兵遭遇不幸之后啊，这地炉马的诅咒啊就算解除了，你就可以安安心心的骑这匹马了。” 刘备听到这里啊，他本来整个人都趴在人家的门板上，这时候啊他忽然站直了，脸色呢也变严肃。 哎，怎么搞的啊？ 刘备站直了以后啊，两声把衣服拉一拉整齐，对着门板拱一拱手说：“徐先生，我们两个人连面都还没有见到，你就教我去做这种损人利己的事情。你要知道，我手底下的小兵都是跟了我这么多年的好弟兄，我怎么可以牺牲他们来保全我自己呢？徐先生，你把我刘备看成这么自私自利、没有心肝的人，我觉得很遗憾。我没有资格聘请你这种高人，我宁可回去过我那种没有大脑的笨日子。拜拜。” 刘备啊，气呼呼的说完，立刻上马要走哦。不料呢，这个时候啊，木门却很快的弹开来，我差一点没有打到大水牛的鼻子哦，连刘备自己都吓了一跳哦。只见呢、啊，这个时候啊，徐庶啊从小木屋里冲出来，拉住了这个马头，对着刘备啊就拜倒在地上说：“刘皇叔果然是仁义君子，徐庶啊愿意跟随在皇叔旗下。” 这个时候就败下来了。刘备在马上哼了一声说：“恐怕你还会去叫我做更多不仁不义、对不起我自己弟兄的事吧。”“ 不不，皇叔，你千万不要误会，地炉马这个传说啊根本就是迷信，我怎么会相信呢？ 哦， 我刚刚啊纯粹是为了试试皇叔你的人格 啊。 如果啊你刚刚真的同意我的说法，把马送给小兵去害人啊，那我就绝对不会开门跟你相见了。 哦， 谁知道啊，我一试之下，皇叔你真的这么爱护自己的弟兄啊，我徐庶今天总算是找到明主了、我绝对不能错过。” 这个人好极端哦，怪怪的。 哎呀，你不试一试怎么知道你投靠到的到底是明主还是草包呢？ 是是是， 他如果可以把马给小兵骑，有一天他也会害你呀、 是是是。 随着刘备啊听到徐庶这么一说啊，非常惊讶，他赶快下马扶起了徐庶说：“啊，徐庶先生，刘备能够得到你的帮助，从此我可要一飞冲天啊。”荆州的刘表啊，这个鼻窦炎重感冒好了以后呢，听说自己的老婆啊蔡夫人竟然勾结弟弟蔡瑁，公然啊在庆祝酒会上啊要害死刘备。这刘表啊感到很内疚，他把这个蔡夫人啊跟蔡瑁啊痛骂了一顿。 哎呀，这下蔡家的人就更讨厌刘备了。 不但如此啊，这刘表啊还特别写了一封公开道歉信哦， 还有加上水果礼盒送去给刘备道歉。他特别拜托刘备啊，还是镇守在新野，来帮忙保护荆州的安全。 荆州有什么安全上的顾虑吗？ 有啊，他们的北方就是曹操啊。 哦， 曹操啊，彻底清除了袁绍家的势力之后啊，一步一步把整个北方啊纳入了自己的控制。 嗯， 公元208年呢、啊，曹操终于再也忍不住他对荆州的渴望哦，他把这魔掌啊伸向了荆州。这其中啊，新野首当其冲，在劫难逃。 曹操为了要占领新野，派出了曹仁担任前线的指挥官，驻扎在樊城这个地方。曹仁呢，派了先锋部队，想要测试一下，看这么多年来刘备啊是不是越来越不行了。 哼， 这个时候刘备这边的人虽然很少，可是他新上任的军师徐庶却是不慌不忙，布置了关羽和张飞这两个将军担任埋伏的工作，自己呢就对曹军正面迎敌。果然曹仁这边的先锋部队才刚一出动，就被关张两路埋伏杀的是落花流水，整个先锋部队啊竟然被少少的刘备军队打的是溃不成军。 哇，这士别三日哦，果然是刮目相看哦。 嗯， 这前线的指挥官曹仁啊，一见到这首战失利啊，非常不服气哦。他决定啊，亲自调动25000名兵马，他要把这新野一举攻下。 嗯， 看看你这个徐庶，我把你踩成面包树、木瓜树，哎，我把你搞成维生素，一口吃下去， 吓死人！ 哇，看到这曹仁的兵啊，这么多人啊，25000人，刘备啊可有点慌了哦。没有想到呢，这个时候啊，这徐庶啊竟然哈哈哈哈的大笑起来。 刘备看着正在大笑的徐庶就说了，徐庶先生你不要硬撑哦，打不过早一点讲，我很会逃的，你不需要死撑这个面子，会连累我们大家陪你一起死的。 徐庶啊不慌不忙地说，主公请你放心，我一点都没有在惊，我们新野不但没事，我啊还要拿下曹仁的樊城，送给你当做我就职的新礼物。 哎呦，口气这么大呀。经历过了重重的失败、折磨跟打击，刘备体会到人才才是他重新站起来最重要的关键。问题是这个从半路上面请回来的徐庶，不但夸口要对付曹仁的大军，还承诺说可以拿下曹仁所镇守的这个樊城。徐庶真的做得到吗？得到了徐庶之后的刘备，真的能够从此就一飞冲天，大展宏图，开创他生命的新高潮吗？ 侯文勇和蔡康永的《欢乐三国志》第七集下，遇见床上的诸葛亮。 如果说刘备他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的话，那曹操呢，他就是紧追不舍的杀虫剂。好臭好臭。刘备啊，自从投靠了荆州的刘表之后呢，他就一直乖乖地躲在新野当荆州的看门狗。 嗯， 偏偏曹操的下一步计划就是要把荆州给并吞下来。 哎呦， 这下刘备呢又被迫要面对强大的曹操军队了。刘备他很紧张，赶快派人打听曹操到底是派谁当主帅。 嗯， 打听的结果，曹操这一次派的竟然是亲信曹仁来当主帅。这一下曹操是玩真的了，刘备很着急，赶快跑去找他新上任的军师徐庶来商量。没有想到徐庶他不但不担心，反而哈哈大笑说，嘿，刘备刘备，我替你准备。 哇 rap 还有嘞，曹仁曹仁会变成稻草人。 太厉害了、这曹仁啊率领的大军哦，25000人驻扎在樊城，准备啊要对新野的刘备展开攻击。 嗯， 曹仁啊翻开他新买的工具书，如何偷袭成功。 哦，他要搞偷袭啊。 对，这书上啊写着，第一点，偷袭，最好不要让敌人知道我们的计划。 白痴，废话，不然还叫做偷袭吗？ 这个第二点呢、最好是利用夜黑风高的晚上。 嗯， 这样啊，敌人就注意不到我们了。 哎呦，这也是基本常识嘛。 第三点，分给每个士兵一根筷子，请他们咬紧，免得发出声音。 哦，原来曹仁看的这一本工具书就是当初曹操跑去偷袭乌巢的时候他们看的是同一本嘛。 当然咯，自从曹操偷袭成功以后啊，这一本兵书啊已经连续在非文学类的畅销排行榜上面蝉联7年的冠军。 是是是。坏就坏在这本书呢太畅销了。 哦， 每个人都看过。 嗯， 曹仁他照着这本书上的指示，挑了一个夜黑风高的夜晚，他率领着部队咬着筷子偷偷地到了刘备在新野的营寨外面。没有想到军师徐庶早就在这个营地的周围呢绑了一圈黑色的绳子。 嗯， 绳子上面都挂了黑色的铃铛，晚上啊根本看不出来。 哦， 这曹军的阿兵哥虽然说是咬了筷子不会乱发出声音，可是每一个人啊都绊到这根黑绳子，搞得这个铃声呐、此起彼落，有的人被绊倒了，叠一个狗吃屎，那个筷子都插到牙齿里面去了。 哦，实在是太惨了。 曹仁啊赶快叫手下把灯通通给点起来。 哎呦，偷袭还点灯啊。 没有办法呀，他要看一下那本畅销书上面有没有教大家踢到绳子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哎呦，这时候还翻书啊。 就是曹仁啊还没有把灯给点好，没有想到两边已经有人呢帮他把灯给点起来了。 哎呦，谁这么好心啊。 谁那么好心，就是军师徐庶派来埋伏的部队啊。 哎呦， 曹仁本来还想要说谢谢的，抬头一看，哇，两边赵云埋伏的部队已经冲杀出来了。啊，曹仁呢本来想要偷袭刘备的地方，没有想到现在被刘备的军队给偷袭。 好惨。 慌乱当中，曹仁带着军队且战且退，一路呢退到了御水的边上，大家都叫曹仁赶快游泳渡过御水去。可是曹仁他担心河里面有鲨鱼。 拜托，淡水河里面怎么会有鲨鱼？曹仁这么没有常识。 曹仁如果有常识也不会落到现在这个地步啊。曹仁正在那边犹豫不决的时候啊，旁边的小兵却通通奋不顾身啊，全部都往御水的河里面跳下去。哇，曹仁赶快抱住其中一个小兵，不让他往河里面跳。 哇，主帅抱住我不让我跳，小兵一定很感动吧。 那个小兵并没有感动，他很用力的挣扎在那边大叫说，曹将军你赶快放开我，张飞已经杀过来啊，再不跳河就没有命了。 原来是张飞来了。 曹仁一听先是一愣，张飞。过了3秒钟啊，曹仁终于清醒了，他吓得大叫一声，我的妈呀，扑通一声就跳到河里去。 哎，不是说怕鲨鱼吗？ 张飞都来了还管什么鲨鱼呀、 这曹仁啊带着残兵败将啊一路啊很惨的往曹操的基地樊城游过去。 哇，这曹仁啊还吞了好几口水，好不容易啊，总算游到樊城附近，湿哒哒的爬上了岸哦。这守军啊赶快上来慰问，怎么弄成这个样子啊？ 还问我，曹仁一肚子气，很不耐烦的挥挥手说，不要啰嗦了，赶快叫人给我放好热水，我要泡热水澡。 哎，没有想到这个小兵啊动也不动啊，他嬉皮笑脸的对着曹仁说，曹仁大将军，你要进樊城去泡热水澡吗？ 废话， 那你知不知道今天的口令啊？ 哎呦，曹仁都快要冷死了。他很生气的瞪着这个小兵说，我耶，我是主帅，连我也要讲口令？ 哎呀，规定就是规定嘛， 烦死人了。哼，口令就口令，王昭君在厕所撑杆跳， 不对啊， 那秦始皇在宿舍吃泡面， 也不对， 孔夫子到车站去买地摊，冲冲冲冲冲冲，到底是什么？啊， 报告主帅啦，口令叫做曹仁帮关公刮腿毛。 曹仁帮关公刮腿毛，曹仁听得快要昏倒了，破口大骂，哪个王八蛋敢讲这种口令？啊哈哈哈哈。哎呦，是谁在笑啊？曹仁一阵毛骨悚然，抬头一看，只看到樊城的城楼之上飘扬着汉寿亭侯的大旗子，那个大旗子的底下就飘着红黑白三个人头。 这什么希腊神话的妖怪啊？ 这不是妖怪，这曹仁的头发上的河水啊还没有干，一直往下滴，害着曹仁的眼睛啪嚓啪嚓一直眨。哇，这眼前的景象实在太可怕了。汉寿亭侯的大旗子底下，这臭屁的要命的不是别人，黑脸的呢就是扛大刀的周仓，白脸的是撑大旗子的关平，那红脸的当然就是关羽、关公、关云长。 还好啊，还以为什么妖怪嘞。可是樊城不是曹仁的基地吗？怎么出去打仗一回来，樊城变成关公他们的了？ 曹仁他自己也觉得很不可思议啊。那关公高高在城楼之上，看到曹仁一副傻鸟的样子，他忍不住啊把自己的长胡子给勒起来，哈哈大笑了三声，哇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哇哈哈哈哈， 控制一下，不是只要笑三声吗？为什么都笑不停呢？ 因为关公呢陪着刘备憋在心也实在是憋太久，都快发霉了。这好几年下来啊，关公都没有机会摆派头，现在好不容易重出江湖，忍不住失去控制，多笑了几阵。这关公就指着曹仁的脸说，你这只傻鸟 Stupid bird， 你只知道要偷袭我军，都不知道我军也会偷袭你吗？你把所有的军队都带到外面去打仗，这一整座樊城一点防备都没有，关某如果不好好的把樊城给占领下来，就太对不起曹将军你了。哇 啊，小心哦，笑岔了气就不好哦。这曹仁啊非常的沮丧哦，他很不甘心的说，说你们厉害，你们这几个烂家伙，没有想到刘关张在新野窝了几年，军事修养进步这么多啊。 关某就说了，不是刘关张进步很多，一切都是我们新上任的军师徐庶的安排。 新上任的军师徐庶？曹仁说无名小卒，小人得志，我可呸。曹仁啊往关公的方向啊，哇，那是在城头哎，用力的呸了过去。哇，可惜力道不足，这口水上升50公分就掉下来，啪一声掉在曹仁自己的脸上。 曹仁他失败回到许都去以后，他哭着跪在地上向曹操请罪，详细的报告樊城是怎么失陷的。曹操把曹仁给扶起来，安慰曹仁说，胜败乃兵家常事，没有关系。怪就怪在这刘备啊，从来没有这么厉害过。你告诉我，他新的那个军师到底叫什么名字啊？ 报告丞相，听说这个新的军师叫做徐庶。 徐庶？曹操眉头一皱，就问他的谋士陈玉说，徐庶没听过啊，这个徐庶到底有多厉害？有比你陈玉更厉害吗？ 陈玉啊，想了一下，点点头，很肯定的说，他嘛还好啦，比起来嘛应该是比我厉害差不多十倍而已。 哎呦，吓死了，讲半天原来比你厉害十倍啊。哎呀，曹操吓一大跳，陈玉先生，你替我想出了十面埋伏的计划，让我能够打败袁绍，你已经很厉害了，会有人比你厉害十倍？这么厉害的人跑去帮刘备的忙啊，我的头又开始痛了，这怎么办呢？ 陈玉就说，禀报丞相，我虽然只有一倍，但是呢我有一招很好的办法。 赶快说赶快说。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徐庶啊从小就死了爸爸，他全靠他的寡母抚养长大， 嗯， 所以这个徐庶啊非常孝顺。本来呢他出外工作啊全靠他弟弟照顾母亲，可是啊最近这个徐弟弟啊车祸过世， 哦， 徐庶的母亲啊就没有人照顾了， 嗯， 这许妈妈就住在这许都附近，哎，不如我们把她请来，请她写封信到徐庶来投降丞相，徐庶啊这么孝顺，哎，她一定会来的。 曹操听完了之后呢，马上就派人把徐庶的妈妈给请来。曹操很客气的对徐妈妈说，我听说你的儿子是难得的人才， 是啊是啊， 很可惜他跑去帮刘备的忙，这刘备啊是一个假皇叔，倒霉鬼，无赖小人，在他那边做事情薪水少，也没有年终奖金， 嗯， 徐妈妈，这里现在就有毛笔跟砚台，我请你写一封信叫徐庶啊回来许都帮我们汉天子做事，如果徐庶肯回来，我就叫汉献帝照我的指示让你们家徐庶做大官赚大钱， 嗯， 帮徐妈妈你买貂皮，哦，还可以去做拉皮。 哎呦，徐妈妈就说了，我才不要什么貂皮，你不要拉皮，你要拉我就拉你个皮。 哎呦， 这徐妈妈真的伸手就要去拉曹操的脸皮哦，吓得这曹操赶快跑，哇，两个人绕着桌子转圈圈。 曹操呢一边跑一边忍不住问徐妈妈说，老太太，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 礼貌？徐庶的妈妈就指着曹操大骂说，我住在许都附近的地铁站旁边， 嗯， 每天都听搭地铁的乘客说刘皇叔是个君子，他把星野治理得很好，是当今尊重的英雄。 啊，搞半天徐庶的妈妈是刘备的支持者。 对呀，啊，我儿子在他那里上班是我儿子的福气，你说刘皇叔无赖小人，看看你说是辅佐皇上，我看你是挟天子以令诸侯，你根本就是汉朝的老贼。 徐妈妈越骂越生气，她顺手就拿起了桌上这个砚台要扎曹操的头。 哎呦， 曹操气得叫人把徐妈妈拖出去斩了，幸好陈玉赶快跑出来阻止。陈玉告诉曹操说，丞相，你现在就把徐妈妈给杀掉的话，你会造成徐庶啊更加死心塌地的帮刘备的忙，要替他妈妈呢跟你报仇， 嗯， 丞相你不要着急，你先安抚徐妈妈，让我来想办法。 这曹操啊气呼呼的走了哦。陈玉啊就帮徐妈妈端来一碗莲子汤， 嗯， 他对徐妈妈说，小姐姐。 哎呦，怎么叫姐姐啊？ 哎呀，这是常事嘛，你看除了跟自己的母亲还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以外啊， 嗯， 女生啊，只分三种。 哪三种？ 这种啊，比我们年纪小的，我们叫妹妹。 好吧，叫妹妹。那第二种呢？ 第二种是比我们年纪大的，这叫小姐。 哦，小姐。那第三种呢？ 第三种啊，徐妈妈就属于第三种，年纪比我们大很多很多的。这一种啊，叫做小姐姐。 真是太体贴了。陈玉这么知情达理啊，徐妈妈被叫得很高兴。 陈玉啊，就对徐妈妈说：“小姐姐， 嗯， 你这么明理啊，怪不得能够教出像徐庶这么优秀的人才。我最近啊，知道了徐庶的通讯地址，你要不要写封信，我帮你寄去给徐庶呢？” 这徐妈妈虽然平常啊脾气硬得要命，可是做妈妈的心里当然还是想念儿子的。这个时候徐妈妈看这个陈玉呢和颜悦色，她就把手上的砚台终于放下来，让陈玉啊帮她磨墨。这徐妈妈提起笔来就先写了一句：“亲爱的庶儿，你一定要出人头地。”这一句话呢，她写了5分钟。 哎呦，怎么写这么慢呢？ 因为徐妈妈很少有机会写字啊，她写的是歪七扭八，涂涂改改。陈玉在旁边只是用看的就已经很累了。她又等了5分钟，总算徐妈妈写了第二句话。 写什么？ 你千万不要回许都来帮曹操的忙。 哎呀， 接下来就签名了。你妈妈写于曹操家的客厅。徐妈妈写完这几句话以后如释重负，呼吁一口气，把这封很短很短的信交给了陈玉，说：“那就麻烦你了。” 哎，老太太真是辛苦了。 辛苦哦。 不过这陈玉啊，拿到徐妈妈的信以后啊，一点也不觉得麻烦。他竟然啊在信上面动手脚。哎， 动什么手脚？ 这徐妈妈原来写的是：“你千万不要回许都来帮曹操的忙。” 对呀、啊， 结果啊，被陈玉在布的下面打了一个大大的叉 啊！ 这句话就变成：“你千万要回许都来帮曹操的忙。” 哎呦，那么明显打那么大一个叉，很容易就认出来了。 哎呀，问题是徐妈妈整封信涂涂改改，到处都是叉，多一个叉也没有什么关系呀、啊。 这一封被修改过的信送到了星野徐庶的手上。徐庶一看到信上面写着：“亲爱的庶儿，你一定要出人头地，你千万要回许都来帮曹操的忙。”徐庶一看这个乱七八糟的字迹，就很确定是他妈妈亲笔写的，这涂涂改改的风格都很对。 哦，妈妈， 这整封信看下来啊，妈妈显然已经是受到曹操完全的控制了。徐庶很担心自己的妈妈，忍不住眼泪啊，一滴一滴的滴在了信纸上。 徐庶啊，实在是非常的孝顺哦，他急着赶回去要看徐妈妈。这刘备啊，虽然非常舍不得，但是呢，也不能强留他哦。所以呢，刘备只好为徐庶摆下饯别的酒席哦。两个人饯别了，再饯别，又饯别。 好了，关公在旁边啊，看到刘备真的要放徐庶去许都的样子啊，他赶快把刘备偷偷的拉到一边去。关公对刘备说：“大哥，你怎么那么糊涂呢？这个徐庶知道我们星野所有的军事机密耶，他又这么会打仗，你放他到许都去，曹操就会重用他来对付我们呢。” 哦，哎，那该怎么办呢？ 大哥，你死熬活熬，你也要把徐庶给留下来啊。那曹操如果看到徐庶不肯去许都，他一生气啊，就会把徐妈妈给杀掉。这样一来，徐庶为了要报母亲的仇，就会全心全意的跟着我们来对付曹操了。 哎，刘备说：“就算我个人很欣赏徐庶，非他不能得到天下，但也不能就害死人家的妈妈啊。” 哎呦， 这种事我做不出来。 这刘备啊和徐庶两个人啊相知相惜，从白天鉴别到晚上，又从晚上鉴别到天亮， 哎呦， 那个晚上都没有睡觉。隔天啊，这刘备骑着马送徐庶出城，刘备难过的说：“我刘备奋浅渊博，不能让你徐庶为我效劳。我祝福你换了老板以后，功成名就。” 啊，刘备这一流泪呢，徐庶也流下了眼泪来。他说：“我今天不得不离开，实在是因为母命难违啊！我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才华，却承蒙皇叔你这么看重，我的内心真的很感激。我已经打定主意，就算到了曹操那边去，我这辈子都不会帮曹操想任何的计策来对付你的。” 刘备说：“你走了以后，我的内心不再有盼望。 哎呦， 我也打算要归隐山林，了此残生了。”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徐庶就说：“皇叔，你千万不要这么说。天下有很多有才华的人，他们都能够帮助你完成你的大业的。” 刘备也摇了摇头说：“ 我以为他放屁。 在我心目中，全世界没有人比你徐庶先生更厉害了。” 徐庶不知道要再说什么才好，低下了头来。 刘备啊，骑着马送了徐庶一程又送一程，他的眼泪啊像雨水一样的流了下来。 哦呦， 徐庶也跟着流眼泪，越走越远。刘备啊，看着徐庶的身影渐渐远去，渐渐地走进一片树林里面。这刘备啊，站在原地，怅然若失地望着这片林子。忽然，他拿出马鞭指着树林说：“来人呐、啊，赶快帮我把这片树林统统给砍掉！” 咦，树好好的，又没有惹到你刘备，你干嘛砍树啊？ 刘备说：“因为这树林阻挡了我的视线，害我不能看到徐庶的背影消失在地平线的那一头。” 哎呦，为了徐庶竟然要砍树。刘备的手下正要动手砍树的时候，徐庶却从树林子后面绕回来了。 这刘备啊，欣喜若狂地问：“徐庶，莫非你改变心意了吗？” 徐庶对刘备说：“刚才我的心乱如麻，我有一句话忘记告诉你了。”“ 什么话？请说。” 徐庶就说：“在我走之前，我要跟你推荐一个比我还要厉害十倍的人。”“ 你不要安慰我，天下怎么可能有这种人？”“ 有，真的有。”徐庶说：“我绝对没有骗皇叔你，这个人他就住在南阳附近的卧龙岗，人称卧龙先生。”“ 卧龙先生是一只一直在睡觉的龙吗？”“ 正是。”徐庶啊，就掏出一张名片，还抄了地址在名片上。这张名片递给了刘备。徐庶跟刘备说：“这上面就是他的名字，你赶快去找他吧。”话一说完，徐庶把马鞭一挥，疾驰而去，再也不回头了。 刘备啊，从徐庶的手里接过那张名片，还可以隐约地感受到名片上面徐庶的体温。 哎呦， 刘备啊，看着那张名片看了一眼，除了卧龙岗的住址之外啊，名片上面还大大的写了几个字。 什么字啊？ 诸葛亮。 当当当当当当当。 不知道为什么，虽然刘备是第一次看到这个名字，可是啊，这个名字是那么的熟悉，他有一种奇妙的感觉，仿佛从千千万万个轮回之前， 哎呀， 那个名字就已经注定要和他在一起了。 徐庶辞别了刘备，匆匆忙忙骑着马赶到了许都。他一见到曹操就拜倒在地，对曹操说：“ 我这个做儿子的在外头闯荡都没有尽到孝道，真的很惭愧。我妈妈一直承蒙曹丞相你照顾，我心中对丞相是感激不尽啊。曹操笑着把徐庶给扶起来说，你来就好了，刚好可以就近照顾你自己的妈妈，我也可以多请你指导啊。 这曹操啊高兴地拉着徐庶啊带他去看徐妈妈哦。这徐妈妈正在练习书法，希望以后写信啊不要再涂涂改改写那么多的叉叉哦。正写得高兴啊，抬头一看，哎，徐妈妈发现徐庶竟然出现了，还跟曹操手拉着手。 哎呦， 这徐妈妈讶异地问， 你干嘛来这里？ 徐庶说，妈，我接到你写给我的信，我马上就遵照你的指示放弃一切就跑回来了。徐庶说完了，赶快把这封信掏出来给徐妈妈看。 哎，老太太看了信了，气得丢在地上，她说，亏你出去外面混了这么多年，我以为你学院有长进， 有啊， 没想到越来越退步 啊， 你竟然被人家随随便便就给骗回来了。 骗我的？ 谁忠孝不能两全，这个道理你不懂吗？这样弃明投暗，你还有什么脸来见我？我不认输你这个儿子。 哎，徐庶本来想要给妈妈一个拥抱的，现在被徐妈妈骂得跪在地上，头都不敢抬起来。 徐妈妈骂完的儿子又指着曹操破口大骂说，你这个奸臣，不要以为我就会任你摆布了，我奈何不了你，我自杀总可以吧。 哟， 说完啊，这徐妈妈立刻拿起那个砚台用力的往自己的头上砸下去。 哎呦，怎么老是这个砚台啊。 这徐庶啊根本来不及反应哦，眼睁睁的就看着他自己的妈妈死在眼前，鲜血啊溅在徐庶的脸上，哦，徐庶当场昏了过去。 曹操完全没有料到事情会闹成这个样子，他只好派人帮徐妈妈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还亲自去祭拜。葬礼之后，徐庶就搬到了妈妈的坟墓旁边去守墓。曹操在这当中虽然送了很多的礼物过来，通通都被徐庶给退还了。徐庶一个人守着墓，悲伤的时候他就会拿出那一封涂涂改改的信，看了一遍再看一遍，他的泪水滴了这么多在那封信上面，那一句庶儿你一定要出人头地的话，这出人头地四个字都已经被弄得模模糊糊，再也看不出来写的是什么内容了。妈妈死掉以后，她再怎么样出人头地也没有人会看到，徐庶对于人生从此心灰意冷。刘备和徐庶分手了之后，他每天都扳着手指头在计算。 算什么啊？ 因为江湖上面传言啊，说徐庶的 IQ 是陈玉的十倍。 哎，那可是陈玉自己说的。 嗯，可是徐庶他又说名片上的这个诸葛亮的 IQ 是徐庶的十倍。 哇，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十倍再乘以十倍， 嗯， 哦，那诸葛亮的 IQ 就是陈玉的100倍了。 100倍。刘备啊一边算一边忍不住偷偷就笑出来了。如果他能够请到这个诸葛亮的话，那曹操那边至少要有100个陈玉才能够对付诸葛亮。哎，刘备啊拿着徐庶交给他这张名片呢，就打算亲自去拜见诸葛亮。 诸葛亮啊住的这个卧龙岗啊在襄阳城西边啊大概有20里地方的陇中区。 嗯， 这个地区啊，高冈蜿蜒，流水潺潺，翠竹与灌木交错，风吹过的时候啊，野花纷纷飘落，有一座小小绿色的篱笆，里面的茅屋就是诸葛亮住的地方。 刘备到了诸葛亮的家，他亲自下马来敲门，敲了半天，跑出一个小朋友来开门。小朋友看了看刘备，就问：“你是谁啊？” 刘备啊，一看，哎呦，是小孩子啊。不过呢，他想到啊，徐庶的徒弟那么的博学，那么的厉害，那诸葛亮的徒弟一定是更十倍的博学，十倍的厉害。所以呢，他就拉拉衣服，很客气地说：“我呢，是汉朝的左将军，宜城亭侯，风陵豫州牧的皇叔刘备，特来拜见诸葛先生。” 你讲那么多，我通通记不得。 碰到这种小朋友，刘备无可奈何，他只好就说：“啊，不然麻烦你告诉诸葛先生说，刘备来拜访就可以了。” 哦，小朋友就跟刘备说：“我们家老板今天已经出去了。” 哦，去哪里？ 小朋友说：“我不知道哦，我们老板每一次都不知道去哪里哦，有的时候去三天，有的时候去三个礼拜，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来哦。” 哎呦，那我可不可以留言啊？ 留言啊，哦，小朋友就对刘备说：“你不可以留言哦，因为我通通记不得。” 哎，我的天哪，你要是去公司找人，碰到这种秘书，你真的会疯掉。 刘备当然很不甘心，他看着这个小朋友，一时呢也想不出什么办法，只好啊败兴而归。 这刘备啊，回到新野之后呢，每天都派人去打听诸葛亮，看他到底回家了没有。好不容易呢，听说啊，诸葛亮已经回卧龙岗了，刘备啊立刻上马，准备要再去拜访诸葛亮。不过啊，这个时候呢，张飞就打了一个呵欠说：“ 啊，我就是一个住茅屋的乡巴佬嘛，何必这么麻烦呢？派个人去把他叫来就是了嘛。” 这刘备听张飞这样讲啊，狠狠地瞪了张飞一眼说：“真正的高人怎么可能像小狗一样呼之即来？张飞，你这种态度一点都不诚恳，什么高明的人会愿意来帮你的忙呢？”刘备教训完张飞以后，就骑上了马要去找诸葛亮。关羽在旁边看到刘备上马，他也就乖乖地骑上了赤兔马，跟在刘备的身后。 这张飞啊，看到两个哥哥都上马了哦，急急忙忙冲出来喊着说：“啊，好了好了，等我了等我了，我也要去了。”那个时候啊，已经是十二月了哦，走在路上，冷风呼呼的吹着哦。哎，过了一会儿啊，忽然下起雪来了。 嗯， 这张飞啊，心不甘情不愿的骑着马，就边走边摩擦双手说：“哎，冷得要死了。不在家里烤火吃麻辣火锅，跑出来找什么无聊的乡巴佬聊天嘛。” 刘备又瞪了张飞一眼说：“这样子人家才能够感受到我们的诚意啊，你怕了你就早点回去，没有人叫你跟着来。” 张飞说：“我又没有说要回去，我死都不怕了，能有什么好怕的？ 你既然自己要跟来，你就给我安静一点。” 张飞啊，忍不住啊，还是要嘀嘀咕咕：“什么诸葛亮，我看啊，说不定根本就是猪八戒、猪头山、猪小弟、猪脚面线。” 到了卧龙岗的时候呢，出来开门的依然是那个小朋友。小朋友就对他们说：“今天老板在家哦。”“ 哦， 他现在在书房里面念书。”“ 太好了，你可以带我们去见诸葛先生吗？”说着啊，刘备就拿了一套电脑游戏的 game 给小朋友当见面礼。 哇，这小朋友一拿到礼物忽然变得很聪明哦。 哦，原来是那天忘了带礼物，连留言小朋友都说不会啊。 小朋友呢就带着刘备穿过了前院，进入了茅屋。这大门上面啊写着一副对联， 嗯， 上联写的是“淡泊以明志”，下联“宁静而致远”。 哎，我看过很多啊，做大官的家里也喜欢挂这种对联。 这个对联如果从上半段来看呢，是淡泊， 嗯， 是宁静， 嗯， 等你看到下半段你就知道，哎，要明志，要致远 哦。刘备啊站在那边研究这一副对联，越研究越高兴，他想这个诸葛亮 如果只是要淡泊跟宁静啊，那就很难请。 嗯， 可是诸葛亮如果想的是要实现自己的志向，要达成远大的目标，那就不见得请不动了。 哎，像我以前啊，大学就有个同学啊，过年他就在我们宿舍门口贴春联。 哦， 这春联的上联啊，叫做无山小路用 啊， 无山路用， 怎么少一个字啊？ 哎，被剪掉了吧。这下联是啊，一世人剪脚，即细狼跳岗。这个横批啊，就更可怕了。 横批是什么？ 这横批叫做吃饱等死，假大单戏。哦，你要是看到这种对联啊，一点志气都没有，这种人啊，大概怎么请都请不动，你不用指望这种人会出山来帮你的忙了。 诸葛亮才不会贴那么没气质的对联呢。刘关张他们三个跟着小朋友走进了大厅去啊，一进去就真的看到了一个年轻人，年轻人旁边点着一个火炉，那他呢就抱着膝盖在那边唱歌。 嗯， 刘备一看到这年轻人就说，哦，太优雅太优雅了，长得就是一副世外高人的模样。刘备马上向前做了一个鞠躬，他说，诸葛亮先生，刘备久仰你的大名，今日一见果然是世外高人呐。 结果啊，这个年轻人回头说，啊，不好意思啦，我虽然长得是180公分，算来是高人，但是呢，我叫诸葛均，我不是诸葛亮。 那诸葛亮呢？ 哎，我哥啊，一回家没几天，就跑出去玩耍了。 又跑出去玩耍，这么冷还玩都不怕感冒吗？刘备啊，耐住了性子，就说，请问尊兄诸葛亮，去什么地方玩？参加的是哪一个旅行团呢？ 诸葛均说啊，我哥啊都不跟团了、啊、他习惯自助旅游。 哎呦， 有的时候啊驾着小船游湖，有的时候啊去山上找和尚聊天， 嗯， 无聊的时候跟农夫躲在山洞里面下棋。这个人又不带行动电话，也不带抠机啊，要联络他还真难。 刘备听到诸葛均说话啊，起码是通情达理。刘备就说，既然你哥哥不在，那我留一个 message 吧。 哦，这张飞啊已经烦得受不了了，他就说，走就走了，留什么 message。 刘备啊狠狠地捏了张飞一下，骂了他一句，你给我闭嘴。 嗯，闭嘴就闭嘴， 这个动作是很重要的。你如果拜访的是一个你很想要见到的大人物的话，你每一次打电话去啊，就算对方都不接电话， 嗯， 你也要一再的留言，再留言， 嗯， 把他的这个答录机都装得满满的，这样子啊，对方就会被你感动，就算不感动呢，也会很头痛， 哦、 起码对方呢就不敢忘记你的存在。刘备啊，咬了咬笔杆，就开始写这个 message。 嗯， 刘备，九牧高明，两次拜访，不遇空回，惆怅。何似？ 哎呦，写的这么老掉牙，太没吸引力了吧？ 那怎么写？ 哎，刘备可以写说，这次我离开你，是风，是雨，是夜晚。 哎呦， 你笑了笑，我摆一摆手，一条寂寞的路便展向亮。 拜托你，刘备跟诸葛亮连面都还没见到，写那么肉麻干什么？ 哦，那我就想一个啦。刘备可以写说，在来见你的路上，盛开的繁花是我的心情雀跃，走回家的天空，淡淡的烟愁是我的心情迷惘。 哦 哦，我是一抹淡淡的。 这下连关公都忍不住要开口了。关公就拉一拉刘备说，哥，你饶了诸葛亮吧。 刘备啊，回到新野之后，时光飞逝哦，大雪纷飞的冬天过了，又到了春天了。这刘备啊，就翻开黄历，选定了一个良辰吉时，沐浴斋戒了3天， 又拉了关羽跟张飞啊三个人一起要去请诸葛亮。 沐浴斋戒三天，那不洗得要脱皮了吗？ 对啊，这关公啊本来就红红的，现在连洗三天，哇，简直红得像那种安菇桂一样啊。这关羽啊有点不太高兴了，他就说，哥，你48岁了，诸葛亮也不过28岁，对不对？你看以一个48岁的人还要这么辛苦的去拜见一个28岁还没有出社会的年轻人，你不觉得这样子太过分了吗？ 刘备就对关羽说，以前齐桓公他到乡下去求财，去了5次别人才肯接见他，我们现在才去了2次，这算什么嘛？ 张飞啊气得说，我跟你讲啊哥，你到底要请教他什么事嘛？弟弟俺啊就拿条绳子给他绑来吊在树上，你爱问什么他就说什么。 刘备听得快要昏倒了，他对张飞说，你这种什么态度，我求求你，我拜托你，这一次你不要去了，我跟关羽去就好了，省得你惹麻烦，你给我留在家里面。 哎，张飞这个人啊跟我妹妹一样爱考个爱对咯啦。他就说，哎，输狼母输丁啊，我只是挨骂而已啊，你们都去，那我怎么可以不去呢？ 好吧好吧，就去吧。刘关张三个人又到了陇中的卧龙岗，出来开门的还是那个小朋友。 哎呦， 刘备心里面一愣，他想说，又遇上这个不祥之物，每次这个小朋友一出现我就找不到诸葛亮，完蛋了。没有想到这一次小朋友竟然说，恭喜你啊，刘先生，我们老板诸葛亮这一次在家哦。 哦， 哇，刘备心情一好，马上从口袋掏出现金塞给小朋友，他说，刘备来访，有劳仙童你禀报。 哎呦，小朋友变仙童啊？刘备以为他到庙里面去拜拜烧香吗？ 小朋友很仔细的点一点这一笔现金的数目，才收到口袋里面去。他就跟刘备说，可是 什么？ 我们老板诸葛亮他在睡觉哦。 哦，张飞看了看表大骂，都几点了还在睡觉。 刘备赶快把张飞的嘴给捂住，他对这个小朋友说，那仙童就先不要吵醒诸葛先生，让我们在这边等一下，等他睡到自然醒就好了。刘备啊就叫关羽跟张飞在门外面等，自己呢走到茅屋里面去。他看到茅屋的大厅那一把躺椅上面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呼呼大睡。刘备就指了这个年轻人，然后看了看小朋友，小朋友呢就对刘备点点头，刘备就比了一个叫小朋友嘘要安静的手势，然后自己呢就乖乖的站在那边等诸葛亮睡醒。 张飞啊在外面啊等了差不多半个钟头，搞不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就走进来探头探脑的，他看见刘备啊乖乖的在那边等诸葛亮睡醒。哇、哦、张飞立刻破口大骂说，这只龟孙子还在睡，他在睡我放一把火把他们全家烧光光，我看他起不起床。 刘备这一下很生气了，他就骂张飞说，你再讲我用袜子塞住你嘴巴，再用胶带把你鼻孔也封起来。 再给我摔嘛，哥哥你怎么这么不卫生啊，用袜子。 刘备叫张飞滚到外面去等，自己呢跑到茅屋里面等，等来等去好不容易等到诸葛亮的身体翻了一个翻身。 哇，行了， 没有想到诸葛亮翻了一个身换了一边啊继续睡。 哎呦，诸葛亮啊听到了刘备跟张飞吵吵闹闹的声音啊，要继续装睡下去、 啊、 想看看啊刘备他们会不会觉得无聊自动离开。没想到啊刘备死赖在那里不肯走，诸葛亮睡了半天睡得腰酸背痛，哎，再不起床都要睡成植物人了。这诸葛亮啊拼命又硬撑了一个多小时啊，只好宣布被刘备打败，自己乖乖的起床了。这起床第一件事情， 好、哦、要去刷牙洗脸上厕所。 不是，那是熟人熟烂的事情。诸葛亮这种高人醒来啊要先吟诗作对、 哎、呦， 他伸了个懒腰，此言之语的说， 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 你看啊，这多有境界啊！ 高明，高明。刘备站在旁边啊，不断的赞赏。草堂春睡足，窗外日迟迟。睡得好，诸葛先生，再多睡一点，睡得太好了。 诸葛亮啊，看见刘备，就对旁边的小朋友抱怨说：“哎，有客人来，怎么不早通知我一声啊？哎呀，太失礼了。” 还装 说着啊，连跑带跳，哎呀，冲到房间里面去了。 怎么了？ 诸葛亮啊，很不好意思，因为他身上的这个睡衣啊，全部都是卡通人物，什么皮卡丘啦、Kitty 猫咪、老鼠、唐老鸭的花纹。诸葛亮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进去换套衣服，马上出来。”这一换啊，又是半个小时。 我的天哪！诸葛亮本来的籍贯是山东，他的身高有180多公分，这已经快要跟张飞一样高了。诸葛亮换上了正式的社交服装之后呢，这一身的打扮真是不得了啊。 怎么个不得了法啊？ 只见诸葛亮头戴冠巾，身披鹤氅。 什么鹤氅啊？ 鹤氅呢，就是从仙鹤的身上把羽毛都拔下来做成一个披风，帅吧？ 哇，这诸葛亮是很帅啦，不过那只仙鹤就倒霉了。 刘备就问了，他说：“小弟我名叫刘备，久闻诸葛先生的大名，之前两次拜访无缘相见，我留的 message 诸葛先生你看到了没呢？” 诸葛亮说： message 我是看了啦，可是呢，刘备先生，你太抬举我了，我才疏学浅，恐怕你所托非人。 刘备就说：“徐庶他是绝对不会骗我的，他亲口说你的智商超过他10倍，你就不要再装了，求你好好的指导我吧。” 诸葛亮说：“哎呀，我只是一个农夫啦，我哪有什么才华呢？啊，你既然认识徐庶，那你还找我诸葛亮干嘛？” 诸葛先生，刘备就说了：“你有这么惊人的才华，你怎么可以埋没在这小小的山里面呢？山里面这些农作物的确需要你的照顾，可是全天下的老百姓更需要你的照顾。诸葛先生，请你以天下苍生为念，指导我吧。” 哦，听到这里呀，总算诸葛亮开始有点爽了哦。 千穿万穿，马屁不穿。 哎呀，你不要这样说啦，称赞别人啊，就算有点夸张哦，只要不是违背心意，这种欺骗的话总是好事嘛。 是哦， 这诸葛亮啊，看到刘备这么有诚意，于是啊，他就问啊：“先生，何不讲讲你的志向，看看我能帮什么忙呢？” 这一问啊，刘备就叹了一口气说：“嘿，曹操啊，控制了皇帝，跋扈独裁，造成汉朝都衰微了，全天下的人都不愿意去惹曹操，只有刘备我不自量力，想要恢复汉朝传统的光荣，要为天下人伸张正义。问题就是我的 IQ 太低了，到现在都没有什么成就。诸葛亮先生，你就为了国家跟百姓指导指导我吧。” 这诸葛亮啊笑了笑，他心里想：“我就知道你要问这个。”他从抽屉里面啊拿出了道具。 哈，他要变魔术吗？什么道具？ 所谓的道具呢，就是一副啊西川54州的地图。 诸葛亮在抽屉里面已经准备了地图？ 当然，要不然你以为他真的整天吃饱了睡，然后睡饱了就自助旅行吗？这地图啊拿出来了，接着啊，诸葛亮就要开始发表他那篇惊动海 海内外的隆中对。 什么隆中对？ 这所谓的隆中对啊，就是诸葛亮在隆中这个地方啊跟刘备的对话。 哦，这样就叫做隆中对。 哎，这个对话呢奠定了后来刘备的生涯规划还有整个天下的发展趋势。 真的，诸葛亮还会观察趋势啊，赶快让我们见识一下吧。 这隆中对的重点呢，无非就是说啊，这天下这么乱，老百姓们所需要的也不过就是一个安定的生活。 是， 虽然你刘备呢力量没有别人大，没关系，你应该做的呢应该是带给老百姓们安定的生活，这就是你所依靠的人和。 人和啊？那刘备我只有人和，我都不可以有天时跟地利吗？ 哎，这曹操在北方挟天子以自重，他就占了天时。 哦， 长江下游的孙家他也占了地利。所以呢，你刘备可以依靠的只有人和。你要先取荆州为根据地，然后呢再攻占四川的益州，这样子啊你就可以拥有天下的33.3%。 33.3%会不会太少一点呢、啊？ 哎，这是最实际的办法了嘛，你要先占稳了这33.3%，你才有机会统一天下啊。 刘备听到这边呢抓一抓头，他又问诸葛亮：诸葛先生，你说的很容易啊，你叫我先夺取荆州再夺取益州，可是荆州的刘表跟益州的刘璋他们两个都是汉室的宗亲、是我们刘家一家人、我怎么可以去抢他们的土地，这样子我还会有什么人和吗？ 哎呦，一下子又嫌33.3%太少，现在又不肯出手去抢，哎，你这个人强吃又害羞，别嫁个假派谁。诸葛亮啊看着刘备摇摇头，笑着安慰他说：好了，我夜观星象，占星的结果刘表活不了太久，刘璋也保不住他的益州了，这个齁、都是他们自己死的啦，荆州益州以后都会落到你身上，这样好不好？ 这样好，这样好，原来他们都是自己死，不是我把他们干掉的。哦，这样就没有违背人和了。刘备啊很高兴，就拜托诸葛亮一定要出来做军师。无奈诸葛亮啊睡懒觉睡得很习惯，他不要过上班族的生活，一直推一直推。刘备最后无可奈何，使出他最厉害的杀手锏。 哎呦，什么杀手锏呢、 开始哭。 哎呦，48岁的老男人呢还哭。 诸葛先生啊，你不出来的话天下百姓要怎么办呢？一直哭下去，刘备都快要脱水了。诸葛亮为了不闹出人命，只好暂时答应刘备啊。刘备好高兴好高兴哦，赶快叫关羽张飞一起进来，跳来跳去的拜见孔明。接下来呢，他们又把事先为诸葛亮所准备的黄金啦、镀金的行动电话啦、白金的信用卡通通搬进来。 刘备自从请了诸葛亮到新野去了之后呢，像对待老师一样的伺候着诸葛亮。 哦， 不但吃饭同桌，睡觉同床。 谁跟老师同床啊？ 对哦，这个整天啊还跟诸葛亮啊谈论国家大事，这搞得啊被冷落在旁边的关羽跟张飞都吃醋。 哎呦， 他们抱怨说诸葛亮整天在山里面混，能有多大的见识？他连个人都没杀过，这算哪门子的好汉？ 有， 我哥哥不晓得吃错了什么药，把他捧得像个神仙一样。 你们两个闭嘴！刘备就说了：你们两个人都不知道，自从我拥有了诸葛亮以后，我简直就像是如鱼得水。 张飞啊，的一声。诸葛亮还没有来以前，哥哥还知道他自己是皇叔。现在诸葛亮来了，他幻想自己是一条鱼， 没知识。 自从啊徐庶用计策骗去了樊城之后呢，曹操整天就想着要南下报仇，好不容易把这个徐庶呢从刘备这边挖角到许都来，偏偏刘备接下来竟然又找到一个诸葛亮，整天在那边练兵耀武扬威，曹操再也看不下去了，他决定要派出独眼将军夏侯惇带领着10万大军南下新野去攻打刘备。 夏侯惇啊率领着10万的曹军往新野杀来的这消息一传来啊，刘备很紧张，立刻啊请关羽张飞一起来办公室开军事会议。到了这个刘备的办公室啊，刘备请教大家的看法，张飞就很酸的说啊，既然哥哥说遇见了诸葛亮就如鱼得水啊，你就派谁去打仗就好了。 讲这种什么话？刘备很严肃的说，诸葛亮他是军师，负责想作战的计划，两位好弟弟你们负责打仗，大家要分工合作嘛。刘备一说完，他为了要证明对于诸葛亮完全的信赖，立刻当着全部的人的面把令箭还有大印呢交给了诸葛亮，请诸葛亮来发号施令。诸葛亮开始分派任务了，其中关羽、张飞、赵云、关平通通都分到了很奇怪的任务跟命令。 什么奇怪的任务啊？ 包括叫他们要带着火柴，带着汽油、有些人呢是规定只可以打败仗不可以打胜仗。 什么嘛， 所有的将军从来没有接受过这么奇怪的指令。这关羽啊就很不以为然地问说，请问诸葛军师，我们大家都去打仗了，那你负责什么事呢？ 诸葛亮就说，我负责找一个好位置坐在这里看。 这张飞就说了，亏你还有脸说出来，我们去拼命，你在那边看戏，你好舒服哦。 诸葛亮啊就拿出令箭大印拍了拍桌子说，军令如山，谁再多说我就砍谁的头。 张飞气得狠狠地瞪着诸葛亮，还好旁边关羽呢赶快就拉走了张飞，对张飞说，啊，我们就先照这个诸葛亮的计策做做看，趁他有几两重，等他出丑的时候啊我们再来跟他算账。 刘备啊大胆启用了28岁的新人诸葛亮，结果啊诸葛亮一上任就遭遇了夏侯惇的10万大军以及关羽、张飞这些大佬的不信任。面对着内外交迫的困境哦，诸葛亮应该如何打破目前的僵局，演出他一鸣惊人的处女秀呢？ 对诸葛亮来讲的确是处女秀，不过对刘备来说应该是老鸟秀了吧。刘备啊在他人生最低潮的时刻总算是遇到了诸葛亮。刘备所代表的其实是一种浪漫的理想，而诸葛亮所代表的是很现实的理性。浪漫对上了现实，理想对上了理性，这样子两个人真的能够融为一体吗？在政治权力和战争暴力的夹缝当中，诸葛亮他所象征的人类智慧又真的能够开出灿烂的花朵吗？